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43集，考试，秦管家见冉姐。翌日清晨，秦冉起来的早，程木正拿着剪刀仔细地修剪摆在阳台上的花。看到秦冉，他立马开口： 秦小姐，你今天要考试吧？厨师给你做了100分的早餐。 他伸手指了指桌子上的早餐。京大的考试试卷难度是出了名的，当然也主要是秦冉选的学校好，天天考试像高考，厨师严阵以待。程俊今天没有晨跑，他身上就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，拿着手机坐过来，抬头看秦冉。 C 市山区危险，他们怎么在山区拍综艺？ 危险？秦冉抬眸。 前段时间下了暴雨。 程俊拿着面包，秦岭给他发了地址，他让人查过。那地方半开发，他担心山体滑坡。秦冉的手顿了一下。程俊看着他的神色，又淡定地开口。 不过应该没事。秦秀山在的地方大腕多。节目组保安措施有保障。 半晌后又看着秦冉笑道： 放心，我让人盯着呢。 秦冉这才低头继续吃东西。7:40，秦冉到达第一场考试。他到的时候，班里的人已经来了一半，是按照入学学号排的位置。秦冉跟南慧瑶就隔了两个位置。班里的人纷纷跟秦冉打招呼。 秦冉，你真的来考试了？ 一群男生兴奋地看向秦冉。 我还以为你去核工程就不回来了。 秦冉就带了一支笔，还有个尺子，其他什么都没有带。他懒散地趴在桌子上。别人跟他说话，他就应一声。一向话多的南慧瑶跟邢开没有说话。两人都挺忧思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。楚恒看了一眼邢开。 你怎么不说话？平日不是叫冉姐叫的最勤？ 邢开张了张嘴，他看了秦冉的方向一眼，好半晌后又低头没有说出口。 你要是知道秦冉前两天还在问他自动化大一学什么，你也得跟我一样。 邢开心事重重地拿出了自己的稿纸。第一场考的是大学物理。大学物理上册也就是力学跟热学，这些内容秦冉早就看过，用不着各种力学分析，写出拉格朗日量就能得出微分方程，以至于之前高中他一度不习惯物理老师各种力学分析。基本上第一次接触到理论力学的人都会觉得这东西实在好用，只是京大的物理试题自然不会这么浅显，因为还没有学到热学，整张卷子都是力学。秦冉扫了一眼前面的选择题，惊讶地发现前面几道习题几乎都涉及到国外资料的理论，选择题开始就挖坑了。之前南慧瑶一直说今年京大的期中考试难，秦冉不知道多难，这会儿看到出题的用心程度，大概就了解了南慧瑶说的难度。不提这张试卷总体难度，从出题老师的严谨认真程度，秦冉就看出来物理系真的很重视这回的期中考试。他拿着笔认真地低头填下答案。因为是期中考试，只有一位本院系的老师监考，能考到京大物理系的都是有傲气的人，抄袭类的事情几乎很少。老师们监考很随意，坐在前面的老师捧着茶随意地坐着。他是物理系大二的老师，不教大学物理，也不看学生的试卷，只是在晃荡的时候停在秦冉身边看上一会儿。考试时间2个小时，50分钟后大部分人都还没有翻边，秦冉写完看了一遍，就收了笔跟尺子，把试卷交给了老师，直接出了教室的门。教室内，其他人都不由自主看着秦冉的方向， 然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卷子。大二的老师不教物理，但也听说过秦冉的大名。他伸手翻了翻秦冉的卷子，诧异的抬眸，竟然全都写满了。不过具体答案他不知道，只能等专业的老师批阅。另一边，秦管家从家里出发，阿文拿好了秦修成寄回来的东西，往京大这边开车。 秦管家，六爷说的那人是谁啊？他朋友吗？为什么要您亲自去送？ 尤其是上面还专门写了，让秦管家看到他不要多说话。秦管家按了一下眉心，他心里还急着秦家工程的事情。阿文说话，他就漫不经心地应着，没有回答。若是以往，秦管家肯定好奇秦修成让他给谁送东西。只是现在，他没有半点心情询问，也不关心到底是谁。心里还有些许焦躁，想要立马回总部盯着工程。两人一路把车开到了京大，这会儿京大正是期中考试，路上看不到几个学生。阿文将车开到大路上，秦管家就拿着手机联系便签上留下的号码。他按出来一串号码，不过也记得秦修晨说的话，没有拨打，只是谨慎地发过去一句： 您在哪儿？ 那边没有回，秦管家就在车内等着。十分钟后，对方才回了一个地址。阿文看了一下秦管家手机上的地址，就把车开了过去。地址在物理系一栋楼的路口，阿文将车开到那边，停下来，然后走到后备箱，把秦修成拿的东西搬下来。看到物理系的标志，阿文十分惊讶。 六爷说的人竟然是京大物理系的，不知道是谁。 秦管家从后车座上下来，本来不太在意的脸上也愣了一下。四大学院的哪个人呢？两人等在路口，没有两分钟，就看到路口处转过来一个女生，清瘦高挑，拿着一个黑色背包，穿着黑色的卫衣，帽子拉了起来，几乎要遮住脸。就这么看上去，只能感觉到对方挺酷的，竟然还是个女生。秦管家跟阿文都诧异。秦冉走到两人面前，他拉下了卫衣的帽子，看了秦管家一眼，眉目淡漠。秦影帝让你们来找我的吗？秦管家愣愣地看着他，没有出声。面前的女生拉下了帽子，没了阴影的笼罩，脸愈发的清晰，一双好看的杏眼氤氲着寒凉，长睫微垂，精致又漂亮。这双眼睛跟秦汉秋有八分像，跟秦玲有九分像。最重要的，他几乎能看出来当年老爷子在世时的意气风发。就算没有见过秦冉，没有跟秦修成确认过，秦管家也知道他肯定就是秦汉秋的另外一个女儿。秦管家瞬间忘了要说什么，只是惊骇难言地看着秦冉，好半晌回不过神。这就是二爷的另外一个他一直没有查到资料的女儿吗？原来也在京大，还是物理系的学生。如果说一开始收到秦修成消息的时候，秦管家还有些不耐烦，此时看到秦冉本人，他完全没有了这种想法，目光甚至还有些热切。眼下只是后悔没有昨晚就赶过来，耽误了一晚上的时间，也意识到了为什么秦修晨一定要他亲自来给秦冉送东西。秦管家半晌都没说话，秦冉将手中的黑包往背后一甩，眉眼挑着，不太耐烦地开口道：没事，我走了。他往旁边走了两步，阿文没秦管家想的那么多，他反应的也比秦管家快，连忙把东西搬过来递给秦冉。秦修成给秦冉带的东西只有一些吃的， 其他是几件当地的手工衣服，并不重。秦冉轻松地拎在手里，跟阿文说了一句谢谢，直接往图书馆的方向走。路口处，周颖背着手转过来，看到秦冉，他眼前一亮。 秦冉同学，你等等。 他加快了步伐，走到秦冉身边，跟秦冉说话。 今天期中的试卷难度如何？ 周颖并不认识秦管家等人，自然也没有跟他们说话，就一路跟着秦冉往图书馆的方向走。他还要帮秦冉拎东西，十分热情。秦冉极其冷酷地拒绝，说了一句不用。周颖想起来军训期间发生的事，他默了一下，也没有非要帮秦冉拎东西，就跟秦冉讨论这一回的习题。还行，这已经是第 N 个询问自己这个问题的了。秦冉想了想，然后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句。两人走到图书馆，周颖没有进去，周颖只是看着他的背影，然后抬手看手机上的时间，这才刚过十点，考试才一个小时啊。他伸手翻出来手机，给大学物理老师发了一条短信。 你有没有认真出题目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